中聯辦派嚟噶嘛。 我知道，但係問題咁啊嘛， 唔係係中聯辦派嚟。 你有啲人要死黐埋你，你要彈開佢都好困難嘅。呢啲阿聶德寶都好豐富經驗。 唔係啊，咁嗰次就問嚟時候，好多大媽門口希望想跳舞噶嘛。 佢投票嗰日啊，你見唔見到大媽？嗰啲核突大媽咪全部喺曬特首選舉投票當日咪喺度跳埋曬啲乜核突舞咯。所以我就話嗰班友其實係一班類似咩咧？嗰啲香港腳閃啊嗰啲咁嘅人嚟嘅。 喂，但係你 嗱， 係真係好難好難根治啊！ 有一樣嘢嗱，我唔知係咩， 用愛膚堅啊， 腳閃靈。 呢一班友咧，其實就收錢做嘢嘅啫， 斷咗米路， 斷咗米路咯。 咁但係嗰啲米路唔係政府， 米路唔係咩？但係中聯辦俾錢 啦。 嗱，今次你有冇發覺咧？呢個七一， 今年七一少咗啊， 少咗啦， 係啊， 嗱 ，cut 咗筆值啊， 係啊，仲有啊，有啲係收唔到錢啊， 係啊，有啲收唔到錢 啊，有 苦主咯，苦主， 係有苦主啊， 明明有2000蚊嘅， 佢積功盟求咗， 去到跟住就冇，跟住又俾啲啊俾啲細 I 嘅其他 job 你兩嚿。喂，但明明千六千二噶嘛， 咁有啲天水圍出嚟好慘啊！ 系咯，車費蝕埋啊！ 係啊，咁啊去揾下李卓人求助咯，叫佢或者揾下郭兆傑咯。 好好啊，去李卓人嗰度求助啱， 咪咯。嗱，所以我覺得這個呢個咧係有少少跡象嘅，不過我覺得咧，你要俾香港人睇得到啊，我覺得， 嗯， 睇得到。我哋呢啲即係浸咁耐，觀察入微先睇得到，但你要俾大部分嘅香港人知道， 嗯， 你代表緊啲乜嘢？第二做一兩單難做嘅嘢， 嗯， 你問我二做嘅派錢嘅嘢冇 mileage 嘅啦，而家已經喺香港， 我覺得咧 喺香港嘅政局裏邊已經冇 mileage 嘅。 我覺得咁黑社會咧係易做， 易做， 我覺得 係 易做呢樣嘢，而且嗰個嘅 mileage 係好大 的。你揾幾個， 所以依個應該係七七七啦。我提 白衫嗰幾個鬼佬去做就得噶啦。以前嗰啲新界南啊嗰啲，而家唔知係咪鬼佬啊？而家越嚟越少，好似警察裏邊。 你諗下，你做呢一樣嘢，中聯辦夠唔夠膽趌你先？佢點可以出頭趌？喂，嗰啲係我嘅人嚟噶， 暴露到啊！ 我啲人嚟噶，佢边人会咁走过嚟去承认呢一班咁嘅黑社会系佢嘅人啊？ 佢调翻转添啊！第一个打暴露图毒针就佢添啊！佢话就系要呢个人啊，拉 就用完即弃噶啦， 梗系啦，呢个叫尿壶夜壶啊，台湾嘅讲法。 但你觉得奶妈嘅决心真系大唔大？可以逐月可以？將呢班黑社會真係 嗱，我覺得奶媽對公職咧就有野心嘅。 唔係，另外佢嗰啲其他身邊嘅人 咧，我覺得好取決於奶媽嘅啫。 奶媽 個因為特首嘅權力相當之大， 係好大噶。 第二咧，我覺得咧，奶媽係一個考第四都要喊，考第二好似唔考第四添啊。 考第二， 考第二考幾日嘅人嚟噶？ 你成日話考第四，人哋邊記考第四啊？你自己考過第四，話考第四。 哇！大佬，我考四十啊，第四未考過，從來都未考過。 即係唔係 number one 嗰個咧，就已經好唔開心。 係啦，所以我就話好簡單，即係對民望有所求嘅人咧，呢樣最緊要。 嗯， 你就自然會做一啲咧係符合民意期望嘅嘢。係、 嗯。 六八九呢種變態嘅人係咩咧？佢啱好調翻轉嘅。你唔中意吳克儉，我偏要俾個金紫荊佢。 你唔中意阿馮慧光，我偏偏叫佢新聞。 係啦，見佢日日喺度講嘢，係嘛？ 七七七唔係啲咁。 你睇佢受分名單已經知㗎。哇，大佬，邵善波、張志剛、高靜芝、吳克儉全部金紫荊，係咪？但你睇嗰啲譚志源啊、張炳良，全部冇。 嗯， 真係做嘢嗰啲人係冇。 袁志偉都有啊，太平紳士。 袁志偉太平紳士係啊，仲有嗰個最勁嗰個係港人港地嗰個大媽 阿白米姐。 唔係。白米即係潘麗瓊啊嘛，姓張嗰個張瑞蓮啊， 我唔識啊， 你識唔識啊？ 唔知啊，但我知係講人講地，我講 我知佢個頭係你一倍噶。 咁我頭偏細，大波頭先係正常嘅。 唔係你嗰個係正常嘅， 我係正常，佢係偏大。 佢個面係你個面嘅一倍啊！ 嗰次喺個晚會裏邊出個大媽個頭咁大啊！ 大過嗰、那個， 真係好大啊！ 咁好大， 你諗下六八九， 大過習近平 啊！呢啲都派埋啊，派到落呢啲嗰度啊！所以我就話呢條友係專係同民意作對噶嘛，同、民意作對個後果係咩咧？就好似董建華咁啦，佢成日都話噶嘛，留低比離開更大勇氣噶嘛要。 嗯， 專同民意作對嘅人，佢咪自己做咗啲衰嘢嗰陣時，佢咪自己 self congratulation 咯。 嗯， 即係民意反對就證明我做得啱啦。 嗯， 咁啊嘛，其實呢啲係變態行為嚟嘅。 嗯， 但係奶媽，我覺得就唔係。 唔係七啊六八九係有病啊，七七七咧就冇啊，我覺得佢冇。 奶媽，你淨係睇佢小六嗰篇作文，你已經知佢係爭取主流嘅認同啊。所以全部都係逐句背落去抄出嚟嘅。 佢係中意呃 like 嘅人。 係啦，中意呃 like 嘅。 所以你見到 Facebook 佢嗰日第一次嘅 post 嗰個 video 係佢嗰啲去卸妝去 set 頭，其實我都幾 picture， 因為咧其實呢啲都係比較嗱，佢要淡妝啦， 佢突破咗自己啦。 因為你平時阿奶媽係一個好 decent， 因為記得嗰時係記協搞一個特首論壇，咁我就開咗間 VIP 房係俾三。 你接待佢 嘅喎，咁我係接待阿奶媽，我有半個鐘頭時間同奶媽獨處一室嘅，係 啊， 我咁耐六年都未試過， 咁我同佢 你好想啊， 頂唔順。 咁嗰個 moment 就冇其他記者，咁得阿奶媽我啦，另外佢仲有幾大護法嘅，即係地產商嘅 PR 啦， 即係李連輝啊嗰啲啦， 住啦，咁啊喺度，咁阿奶媽就嗰日有少少即係感冒咁啊，見到，咁另外仲有陳念慈啦，幫我攞住個即係。暖壺嘅，咁啊俾阿奶媽飲嘅。咁我見到奶媽咧，每一樣每一個步驟，每一樣嘢咧，都係好謹慎嘅。嚇佢就算佢講嘢著衫，我留意佢只腳啊，佢仲係佢只芭蕾嘅女裝鞋，每樣嘢都一絲不苟。 A.O. 嘅 training 係啊，即係佢一個好 typical 嘅港英年代 A.O. 嘅 dress code 啦，講嘢啦。其實嗰個 moment 係冇其他記者，我係講曬所有記者出間房。咁其實都係比較相對輕鬆啲。 都佢仲係好拘謹。 佢嘅身體語言係非常之拘謹，因為我不停望啊，咁佢著咩衫，攞咩公事包，著咩裙咯。即係其實女性望下，佢真係一絲不苟，佢哋身係直不甩。其實喂喺度冇記者，其實你可以撳得，佢係 不，佢唔會㗎。 佢嘅手咧係就喺度好清楚咁樣擺喺度。OK 啊 ，Joyce， 得冇問題。我 run down 我知㗎啦。咁啊，即係你係想同佢，其實我係想啊，其實聽誒應該有啲咩 issue， 我可能會 address 㗎喎。但係佢咧係， 我以為啊，俾人嚇得我。阿 Len 整嗰張相，我以為奶媽同阿 Joyce 。 就嗰日係啦，就嗰日阿奶媽。 原來係阿岑以蘭。 好明顯啊！ 相差好遠啊，大佬！ 好明顯，好相差好遠啊！咁嗰塊嘢就我負責去整嘅，嗰塊因為新聞自由約章，三位當時嘅特首候選人咧都要簽，第一就係依個嘅要開放呢個網媒啦，另外就係支持依個檔案同檔案法啦。咁啊，奶媽嗰日喺房裏邊身體語言俾我睇咧，佢係非常之拘謹咯，每樣嘢有時我想加插一新嘅環節咧，奶媽都要少少，你講好咗係咁噶啦喎，其他嘢咧佢都盡量話，咁一係我處理咗我嘅啲嘢先啦，其他就容後再講啦。咁你見到佢一個非常之小心嘅人。 咁如果做政府咧，就唔係好事嚟嘅。 嗱，以往就未必適合，但係而家經過梁振英遊浪香港之後咧，反而就成為優點。 係啊， 我覺得唔 係。因為我認識佢咧，就唔喺政府，即係我入政府，我喺政府之前，我喺傳媒做嗰陣時咧，咁就報道每年嘅預算案咧，就一個所謂 lock up section， 就係記者會喺晏晝發布咧，我哋朝頭早就會睇到噶啦。不過咧，就喺間房嗰度 lock 住我哋嘅， 就唔可以走出去嘅，又唔可以打電話嘅。咁但係咧，當時就係父務局常任秘書長嗰只，佢就係做專係向我哋解釋。 佢係咯，係父務局 嘅預算案裏面嗰啲咩 medium forecast 嗰啲咁嘅嘢嘅。咁啊有問必答，亦都答得好詳細，亦都好熟書嘅。但係咧就唔會同你講笑嘅。佢就坐喺度嘅喎，我哋坐曬喺度。 佢唔講得笑。 係啊，佢就自己有張台坐喺度嘅。 完全唔講得笑。 係完全唔講得笑嘅。好啦，但係呢種人咧，你話佢從政客。公務員變成政客是有困難的，因為他的身段不夠柔軟，變成就很容易就會得罪人，因為他硬邦邦嘛，但是我想呢，也都在過去這麼久，梁振英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將香港的制度破壞正盡嘛，包括最後尾那天連香港的授婚制度都要破壞了嘛，真是正仆街來的，真的所以我就話：喂，大佬，你諗下，佢係將受婚變成係益自己人啊！你明唔明啊？呢下先核突啊嘛！喂，以往受婚你都要有個所謂客觀嘅標準噶嘛？ 哦，你諗下， 點可能比吳克儉啊？ 仲有啊！除了吳克儉，袁志偉何德何能？你有冇試過一個嘅電視台 一個新聞總監？ 但你又唔係啊？六百九條蟲，你點知佢袁志偉有冇才能咧？ 我唔係啦。 但以往是不是試過真的有傳媒的老闆是做即是會有 受婚有劉永雄那個 但是他我覺得花仔有什麼 是、啊、 有什麼 你要有一個所謂社會上面認可是、啊、不是你自己認可、啊 是啊、 是有個標準的嘛是社會 他覺得有就行了六百九就係咁 咯，咁我就同問下馮偉光唔抵咯。 係，因為我都冇咁解。 如果做傳媒，搞到佢敗走北韓做嘢係一個嘅叫做 公職， 公職嘅話咧，咁啊死， 咁啊死得啦， 死得啦， 係啊。 啊！而家佢六八九嘅班授俾阿花仔就係咁嘅意思，佢要將即係話你要幫，就好似阿習近平所講，黨媒聖黨一樣，你要將香港嘅媒體變成 黨媒，係啦。 咁你就可以獲得授勳，可以獲得嘉獎。 所以我話呢條友係連最後尾嗰一分鐘啊， 都是要做啲衰格嘢出嚟去踐踏香港。所以奶媽呢種人咧喺一個特定嘅時空下邊咧，佢嗰種硬邦邦咧，就好似我頭先講啦。如果警察開始反黑，中聯辦打電話嚟，你咪硬邦邦 回應咁回應咯。 係啊，依法辦事。 係啊，依法辦事。 係啊，跟住廉政公署執行處， 我唔干涉咯。 問行政會議攞會議記錄啦，開始問申報攞申報記錄啦，跟住個 clerk to exco 問應唔應該俾 咯？按規 按我唔干預啊嘛，按規矩辦事啊嘛。就係咁啦，所以我就話按規矩辦事， 係咁啦， 就係咁啦。香港啲制度咧，你一啟動咗咧，你做特首只要你唔干預咧，其實佢個制度自己會行。 其實個制度係運行自然運行 嘅。係啦，譬如好簡單，審計署話區議會裏邊嗰啲撥款，建制派如何私相授受？好啦，你等審計報告上咗立法會之後，咪等啲公務員自己諗制度出嚟，點樣去阻止呢樣嘢咯？咁你劉江華敢唔敢 stop 咧？喂，你要記住，所有而家當打嘅 A.O. 全部都係奶媽擺落去嘅，唔係講緊做問責局長嗰班，講緊做常任秘書長嗰班，嗰班係曾蔭權年代，即係我哋共事嗰一路留到落嚟而家呢班。 咪所以某個 喂呢班對梁振英嘅時代係心痛互絕嘅喎，真係。 所以而家咧去翻所謂 A.O. 治港咧，未嘗不是好事。如果只要 A.O. 真係做翻佢以前嗰種嘅工，用翻佢以前嘅工作方法， 啱。 咁又未嘗 跟翻個制度辦事咯， 翻個制度辦事 係個制度係保守嘅，我覺得係 啊。 但係總好過 行翻嗰個保守啊， 保守港英嘅制度總好過行共產黨嗰種啊嘛。 啊， 你相對嘅啫嘛，其實係。所以我就話好多人對佢係有一個期望，呢個係可以理解嘅。我覺得出嚟遊行嘅人係少咗，亦都係因為個鐘擺嘅效應。我覺得如果冇劉曉波嘅話，可能係三萬人。 係啊， 其實 你話今次六萬啦，挨近六萬啦。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蜜月期咧就有一百日到啦，我覺得一百日裏邊咧，面對奶媽嘅組合拳咧，亦其實亦都唔可以淨係單方面舉手通過嘅嘢，一定係要做出一啲咧好根本性喺政治上邊要徹底解決。 你政策你梗係通過佢啦，冇唔需要，即係有啲好嘅政策咪通過佢咯， 亦都唔需要同佢作對， 係唔需要同佢作對。但係你要真係話要恢復翻嗰個所謂嘅良好關係呢一。個關卡裏面咧，你就一定要佢做一兩件事，係政治事， 係表態式嘅， 表態式嘅，咁你先至可以即係話，喂，之後大家真係有計傾啦。 嗱，我覺得第二個關鍵咩咧，就係張曉明幾時調走，呢、這個都好關鍵嘅。 而家張曉明一走大咯， 即係話中聯辦新嘅人事佈局下邊咧，係咪會 係咪談鐵牛上嚟咯？ 有一個新嘅，即係將以往嘅曹二寶一路第二支管治隊伍啊等等呢啲嘢重新。再檢討一次係咪應該要咁做咧？喺特區裏邊，因為其實港獨嘅問題其中一樣嘢係啲人見到高度自治俾中聯辦踐踏啊嘛。 嗯， 如果你真係要解決港獨問題，其實同時要解決都係中聯辦嘅問題。 嗯， 起碼你唔好俾人見到咁核突啊嘛。我覺得呢啲嘢。 喂嗱，頭先咧我哋休息之前咧，我就話掉咗條尾巴，就話喂，我哋翻嚟咧就會討論一個 topic， 就叫做咧當遇上呢一啲黑社會， 我哋應該點做啊？ 啊即係嗰啲抗爭人士應該點做呢咁樣？嗱，我從嗰啲嘅即係所謂嘅片段嗰度睇到咧，呢一班黑社會人士咧，其實我就提議大家咧用一個即係方式咧，就去處理咗佢嘅。即係當遇到咁嘅情況咧，就係話你喺佢面前不亢不卑咁樣樣，就企喺佢面前，唔好同佢嗌， 唔需要同佢鬥嘴， 唔好同佢鬥嘴，唔好同佢炒孖擦蟹，佢用粗口，你用粗口，唔使嘅， 啤住就得噶。 嚇，你就咁啤，係啦，啱啦。企喺度啤住佢， 咦？呢、這個咪就係文西嘅方法咯， 就係文西 係啊，坐喺度望住佢，唔係坐喺度，佢個武器係張凳嚟噶嘛，然後坐喺度望住佢。 咁可唔可以反映佢哋啊？即係用個手機影低嘛，因為佢哋當時而家都係咁噶嘛， 都唔需要， 唔需要。 我覺得唔需要，當有人可以喺 隔離左右嗰啲會影啊。 但係如果你佢係你嘅衝突面嘅話， 佢衝住你而嚟， 你係唔使同佢做任何嘢，你只要不亢不卑，企喺佢面前好堅定咁樣。咁然後咧，佢係冇你辦法嘅，因為點解咧？好多時佢揼人嘅時候咧， 要揾個藉口， 就揾個藉口揼你。一係你啊，即係同佢炒孖擦蟹啊；一係咧就係總言之就 手指指嗰陣時就會 有知喺咗你手指指佢，你做乜掂我啊？你做乜掂我咁樣？即係嗰啲咧，嗱，當然即係呢啲唔係示弱啊。你不亢不卑企喺面就好堅定咁嘅時候咧，已經唔係示弱。我唔係叫你 back off 啊。 系啊，企硬咯， 企硬，企喺度。 同埋好簡單，最後尾上庭嘅話咧，佢輸硬嘅。 佢輸硬嘅， 因為你乜都冇喐嘛。 嚇！但係咧嗱，如果你精少少咧，即係你話精少咧，就係當佢兇你嘅時候， 你可以作出很恐惧的表情。嗱，呢一你做不出就唔使做吓，因为点解咧？ 可唔可以示范？请 你示范，唔该。 即系咯，哎呀，我好惊啊！ 咁啊唔得啦， 好怕你。 点解咧？ 我都唔帮你。 你个经验 咁嘛？嗱，我都唔系个个人咁做，我都唔会咁做，我都唔会咁做。 但系点 解咧？呢啲咧就演当演戏啊，即系喜剧之王。你演戏咩咧？呢个咧第日上呈堂证供嘅时候咧，就咩？ 受到威吓。 法例咧就系话嗰个当时嘅感觉，感觉威吓。感覺威嚇的時候，就即使他沒有真的揼你的時候，但是你可以用那我忘記了哪條法例可以找出來，就是說當當事人感你的言行令他感覺受到威嚇呢，都是可以入罪的。 嗯 啊、但是不是他兇你的時候，你兇他的時候他就入不了罪的，你不覺得，你不覺得驚恐嘛，從片段當中看不到你有驚恐。 這個冷靜的人呢，我有個即剛才我們播一段片裡面有出現過的 冷靜的站在他面前， 就是站在棺材旁邊的那個阿古、 啊、 你留意一下，你留意一下、旁邊有些人衝過去踩個棺材啊，在那裡拍攝啊，你看阿古多冷靜地站在那裡、 是啊，他那種你會覺得你那個同理心覺得哇，好，即平時的故事 還有那張照片很震撼、啊、我覺得一個攔了棺材 幾十個人在 街上， 他又赤裸上身站在路中間的感覺呢突然覺得他很淒涼啊，阿古好像 我覺得不是淒涼，而是我覺得他是你即系你觉得佢好冷静、啊，我觉得系。 本身系跳舞诶，跳舞个 dancer 嚟嘅，跳中国舞嘅，古思瑶。 系、嗯、 系啊，有肢体语言 艺术家嚟啊。 我有张佢跳中国舞嘅相啊，系着住嗰啲现代裤啦， 紧身裤啊， 然后一条彩黄色嘅一条丝带跳中国舞，然后举住个女仔嘅，系啊，好、震撼嗰张相。 阿胡须曾都系跳现代舞噶， 射弓啊， 有冇睇过啊你？ 吓、 啊，有片段出过嚟噶， 弓舞啊， 系啊，弓舞啊， 系啊， 弓舞好容易弹到个耳仔。真的 我 以為打功夫添。 有啊，三藩市當年嗰時嗰日，佢我同阿曾俊華講，當年原來有人拍了很多佢係喺 跳舞噶。 三藩市嘅紐約啲唐人街啲活動裏邊咧，佢一個主角嚟噶，喺個舞蹈團。 哦，咁我見到好多人問我哋係咪四個鐘喎咁 啊？冇 啊，咁就嗱，最後尾唔係最後尾要講講先，未講阿 Joyce 嘅新節目之前咧。唔係點都要講講呢個遼寧號呢單嘢。 哦，遼寧號點都要 即係證明香港嘅新聞自由淪亡。我話俾大家聽。 係、 遼寧號係乜嘢？你知唔知啊？ 偷翻嚟。 唔係航母嘛，航空母艦。 我喺一周刊做嗰陣時咧，我就訪問過一條友，有一間公司叫做創律集團， 係 叫徐增平嘅人。 徐增平 係啦， 呃翻嚟嘅。 然後咧就當時咧，1992年啊，蘇聯瓦解係。 1991年， 本來就喺黑海艦隊裏邊嘅造船廠裏邊。去做的一架航空母艦叫做瓦格良號，咁咧就係咧，結果就蘇聯瓦解之後咧，烏克蘭就分咗出嚟，就冇水，烏克蘭政府冇錢， 就建唔成， 就獨立咗之後咧， 只可以見到好似七成到嘅啫，剩翻三成未。 唔係建唔成啊，佢拍咗一黑海船澳之後咧，俾人塌啊， 俾人塌 咗嘛。 佢原本就起咗八成，跟住收尾塌下塌下，成架船咧就變成係好似呢、這個。即係天空之城裏面嗰啲有生曬獸啊嗰啲咁樣嘅嘢嗰度，咁之後咧，烏克蘭政府就話不如咁啦，攞去拍賣。 唔係佢中間咧就開個4亿美金， 冇人要，因為架船已經拆到爛曬。 啊， 好啦，咁當時咧就幾個入標嘅，最好笑咩咧？英國有間公司入標就話要做成海上監獄。哇！呢、這個真係好主意嚟嘅，其實我先頭以為嗰啲即係美國佬咧，嗰啲拍嗰啲警匪片，嗰啲驚慄片先有啊，喺個海上邊運嗰啲囚犯咧。 嗱，佢嗱應該咁講，未拍賣之前咧，就呢個徐真平咧，就曾就係、是、第一個去接觸烏克蘭，就話有興趣買佢。佢當時用乜嘢嘅叫做嘅即係話你買嚟做乜嘢啊？佢话买嚟做咩？海上赌场， 海上赌场同埋 啲舞厅啊，吓 淫窟嚟噶，就系一个海上淫窟同一个海上监狱。 系啦， 好啦，结果就俾佢， 佢咁咧系呃到嘅，点解咧？当时乌克兰咧就话得，只要唔好做军事用途。 系啦，因为当时 唔好做军事用途就得。 乌克兰咧就俾美国警告，美国警告就话你唔可以卖俾作军事用途。 嗯， 好啦，咁咧共产党就聪明啦，揾咗呢个徐增平就好似以前系打篮球嘅。其實是 keeper 嚟嘅，解放軍嘅白手套。 徐增平之前就做係軍 區嘅， 軍區嘅，係可以濟南。 廣州定唔知乜鬼？ 濟南後屘落去廣州嘅。 香港就住喺唔知嗰啲。 但係咧，後屘落咗嚟香港，就成為香港人。 香港人 就開公司，就搞地產，即係嗰種咧，就係嗰啲白手套。 唔知點解會好多錢嗰啲啦？ 賺咗好多錢啦。 好啦，咁啊，話説就俾佢 bid 中咗咧，就瞞天過海。 就將呢個請荷蘭嘅一架拖船公司，就將呢個雅格良號咧就拖翻去呢個澳門， 嗯、 然後拖完翻去翌日，就嗰間創力公司就 winding up。 系啦， 然后架船就拖咗去大连啦。 大连， 即系话由头到尾都系一个骗局嚟嘅。 由头到尾系骗局。 跟住好啦，呢架咁样嘅喺八十年代尾兴建嘅苏式航空母舰，有几个问题到而家都未克服嘅。其实嗰啲排队去攞唔到飞喺度喊嗰啲阿伯咧，你唔使喊嘅。其实真系，迟啲你等尼米兹号啊，或者最先进嗰啲福特号，你先至上去。 呢个咧系未打过仗嘅，佢系未曾 唔系攞嚟打仗。我想不是用來打仗，其實應該做賭場人筆或者是監獄就 對的，就 對的。那是什麼呢？因為它那個的艦載呢，我那個技術呢，你知道飛機呢，現在美國的航空母艦呢，你看 Top Gun 都知道，它就是彈射的，彈射那些飛機出去的，即是它起飛的時候，那它是 Top Gun 就用蒸汽彈射的，即是尼米茲號那些。但是而家美國最新的準備，即係而家興建中的福特號咧，就用電池去彈射嗰啲飛機出去。 嗯， 咁話咧，佢個負載咧，嗰個飛機所攜帶嘅武器啊，係會多好多嘅。 嗯， 而家呢個係大鑊啦，因為冇呢個技術，佢落嗰陣時仲要靠嗰個嘢勾住嗰條繩嗰啲咁嘅，即係最傳統嗰只降落嘅。咁咧佢就嗰個所謂歼十五咧，就攜帶嘅武器咧係一半，係佢原本嘅一半。都未計咧，為咗遷就佢飛咧，就要拆除曬船上邊其他嘅武器。咁佢冇龐大嘅艦隊護航嘅話，呢架嘢咧一自己行落單就必死啦。 嗯， 因為佢係冇防自衛嘅能力嘅呢架嘢。 嗯， 好啦，而家就吹噓到咧係中國海軍嘅先鋒啊，香港嘅傳媒咧連一個正常嘅軍事專家去問一問都冇啊。 馬鼎盛咧去邊啊？ 馬鼎盛廣東廣西啦，我諗係嘛？廣西就唔敢講啦，呢啲嘢就。點即係呢個 common sense 嚟嘅，真係我哋因為一周刊嘅年代做過，你都知道徐增平呢條友，你知道曬成個遼寧號背後嘅故仔嘅根本係， 咁 即係我哋唔係特登唱衰佢 嚟嘅， 根本唔係特登唱衰佢嘅，其實係， 冇啲事實嚟㗎， 係啊，事實嚟㗎，佢冇蒸汽彈射呢個係事實嚟嘅，你問大陸任何一個軍事專家都知嘅，跟住佢再嗰啲歼十五又有問題，因為中蘇式嘅戰鬥機有個問題咩咧，就係心臟病啊嘛，嗰個。引擎啊，續航力唔夠嘛，咁所以咧，而家嚟到咧就耀武揚威，而香港嘅傳媒就集體失語。你留意一下，我唔知啦，最近有冇傳媒去真係問一啲真事防衛連假嘛？ 幾日啦，佢仲未嚟啊，而家啊， 咪嚟到一定鋪天蓋地嘅，喂，呢個政治宣傳嚟噶嘛？ 喂，好似係咪嚟香港係話第一次外訪啊？因為佢2012年先宣布。 落水， 但係佢連國內都未曾經 open 過嘅喎，喺中國都未試過俾，所以第一次 係第一次 係離開中國之後嚟到香港，係、哦、第一次公開係俾。 嗱，如果你真係演嘢，話俾你好簡單，喺香港水域裏邊進行呢個歼十五升降起落， 嗯， 咁我就話你堅啦。而家連印度航空母艦都可以夜晚黑升降㗎啦，已經係。 嗯， 呢架嘢連印度航空母艦嘅水平啊，都唔知道有冇啊！ 呢、這個啱啱睇翻港台咧，就話依個遼寧艦嘅編隊星期五起會訪港五日。咁、台灣中央社講咧，遼寧艦咧會從台灣海峽中線以西向西南航行去香港。據了解，同一時間，台灣軍方會喺澎湖海域出動基隆軍艦七艘海軍 係 啦嘅直升機同埋空軍 P3C 反潛機，即係航空聯合演習。報道話咧，遼寧艦就喺上星期六下晝四點鐘就會左右會進入咗台灣防空識別區㗎啦，就好近台灣海峽，所以咧台灣嗰邊咧就真係要開始戒備啦。 但你有冇留意同時一個新聞啊？就係美國嘅驅逐艦進入呢個南沙。中國聲稱有主權嘅島礁嗰度啊， 唔係聲稱嗰度係真係有主權嘅， 係啊 咩建島啊，中建島， 中建島係啊， 咁嗰度係事實上係喺中國嘅主權即係範圍之內。 我就驚咩咧？本來就諗住咧整個指責嘢出嚟威威咁樣 啊， 如果真係開拖就大鑊。 真係唔知啊，因為而家你知道美國總統癲癲地咁，你有都係 一定大鑊。我覺得佢喐不寒。 唔係佢你今次咧，你中美嘅關係事實上咧嗱，除咗係依一個嘅舉動，我已經覺得好奇怪，突然間走派個咩艦啊去依個咁嘅 驅逐艦 島，驅逐艦係咪？ 派去那裡，而那裡事實上是中國 的有主權範圍之內的海域來的。 那個不是有爭議的，沒 有爭議的，那裡很奇怪這個舉動，真的其實 現在形成了一個包圍網， 現在又有什麼彈道導彈， 現在越南已經拉了去了美國、因為越南都 claim 在南沙有主權的嘛、菲律賓隨時的總統會玩完、跟著日本夾這個什麼呢，南韓左膠總統文在寅在漢堡二十國峰會裏面呢，就是日美韓、幾個三國元首談，即是傾偈、就是怕南韓咬底、因為朴槿惠是親美嘛，部署薩德導彈嘛、現在這個文在寅一上場就已經什麼了嘛，國恥了嘛、即是現在美國佬是夾緊這個南韓，是要形成一個圍堵中國，真是包圍新冷戰的系統、即是這樣的一個體系。而這個遼寧號最大禍什麼呢，就吹到神那麼勁，還慘過甲午戰爭之前北洋艦隊的鎮遠號，那架就反而堅一點。即我真的真係怕佢開拖，你明白嗎、即本來在度自己喺度耀武揚威，即係掹支氣槍出嚟喺度揈下揈下嘅，屌點知真係遇到賊，即或者等於個差人攞支警棍出嚟揈下揈下，嗱點知遇到個醉酒佬，嗱咁啊大鑊。 武有力嘅，點知冇用嘅，打唔、打唔過。 唔打得，完全唔打得，真係嘅。我就話香港嘅傳媒其實係冇盡到責任嘅、其實你比較簡單，你問啲軍事專家，究竟印度嘅航空母艦勁啲定係呢架嘢勁啲？呢架嘢究竟有冇作戰能力先？第一樣嘢、有冇作戰能力？大家唔好以為使架航空母艦出去就有作戰能力喎，後勤啦、補給啦，然後咩咧？如果你真係要有遠洋作戰能力咧，起碼你有三隊航空母艦，一隊休整，一隊巡航。一隊咧就喺度即係修理、三隊先得。咁而家得一架單丁，都唔知道能唔能夠形成一個戰鬥群添喎。而家補給艦咧，後邊嗰啲好多嗰啲嘢咧，點嚟咧？所以我就話你而家睇香港嘅新聞真係好恐怖啊！真係。全部鋪天蓋地就是講佢幾勁幾勁幾勁， 淨係講啲人市民點樣漏夜去排隊攞飛，跟住阿伯攞唔到飛嚇， 真係好荒誕喎！ 即係我覺得點解你背後喂呢日 嚟？喂，我唔係話唱衰佢啊，嗰、那個係 facts 嚟噶嘛？呢架雅格良號、雅良格號定雅格良號好似雅良格號，嗰、那個背景嘅歷史，喂，其實我哋個個都知道曬嘅，本來開賭場嘅點？ 唔係講真，以前我哋嚟講咧，我哋做雜誌啊。都會 set 一個 box 咧，去介紹呢啲咁嘅所謂周邊資料噶啦。譬如話呢個咁嘅所謂遼寧號，究竟佢個 history 係嚟自咩咧？我哋會可能用四五百字去寫一寫啦，咁樣。如果都冇嘅喎，即係呢個唔係中國自己製造嘅 另外一架中國研發嘅攞水啊，應該 嚇呢、這個呢架唔係噶嘛？呢架係買係呃翻嚟， 係呃翻嚟， 係呃翻嚟， 有心呃翻嚟 喺當時嘅， 因為劉華清講咗一句就話要建自己嘅航空母艦喺八十年代嗰陣時，咁、所以就用呢個咁嘅方法就以開島啊， 唔 係 嗱，你用個呃字都得，你可以話買翻嚟都得啊，佢可以作佢而家。在國內的宣傳咧，個古仔係好正面嘅，就係、是、呢個徐真平一個愛國商人，一個愛國商人買咗翻嚟之後 捐俾國家。 國家 而家就市面上面就流傳係呢個版本嘅啫、但背後先細良講嗰、那個諗，唔係好多人知道。 喂，大佬，你查下佢幾時有攞個賭牌？個賭牌幾時 cancel 咗？呢間創律集團幾時執笠？你就知道噶啦。 當時是獲得澳門政府的協助的呢單嘢， 又俾賭牌佢，擺到似層層噶， 擺到似層層，話佢攞曬啲證件， 係啊，佢有曬賭牌， 攞曬澳門政府的證件， 因為美國佬實會出手阻止嘛。 但係當時已經有資料顯示，有報道講咩啊？呢啲所有資料，當時澳門政府開價1000萬啊。后尾阿徐真平讨价还价500万买翻嚟噶啲资料，澳门 政府 文件 似啊真系 500万买翻嚟噶啲文件， 国家都掠一刀， 系唔系咁？究竟嗱，究竟呢个系咪贿赂咧？即系当时边一个嘅政府官员用500万买啲文件俾徐真平咧？究竟呢单嘢系一个贪腐嘅行为，抑或系国家嘅任务咧？ 国家贪腐行为咯。國營嘅， 即係呢一個遼寧號係太多啲咁嘅所謂嘅叫做咩啊？即係一啲唔好嘅。 但係我話俾你聽啊，呢個意頭相當差，即係講起放煙花意頭唔好咧。呢、這個雅良格號嘅呢個名係幾時嚟嘅咧？就係、是、當時一艘喺沙俄時代嘅一艘巡洋艦，係、啊，沙皇相當之喜歡。1899年落水，然後跟住第一次投入戰役係咩咧？1905年嘅日俄戰爭。就被呢個東鄉平八郎的艦隊大日本帝國海軍在仁川擊沉， 沉咗落去，收尾日本仔將佢打撈翻上嚟，係啊，日本仔打撈翻上嚟嘅係，就係呢個名啊，雅良格牛呢個名嘅，第一次出現就係呢首日俄戰爭裏邊， 咁啊真 係 唔老， 俾日本擊沉嘅巡洋艦啦，呢啲就大家今日講就政治不正確嘅，真係絕對， 真係唔老禮啊呢個， 係啊。即係令到嗰啲極之愛國嗰啲人士咧，即係要七點鐘去排隊攞唔到飛好似。 唔係之前嗰晚漏夜通宵排嘅頭位，嗰、那個先攞到第一個。 嗱，我就介紹你睇， 攞埋個訪問啊。 睇好嘢就唔需要上遼寧號睇嘅，好睇咩咧？解放軍軍營開放嗰陣時候有女兵表演歌舞嘅，著短裙同埋長靴嗰啲就好睇啦，我覺得。 又今次冇，今次閱兵啫喎，女兵。 今次冇歌舞咩？ 係冇歌舞㗎。 唔係啊，要昂船洲軍營開放先有㗎。 今次石崗純粹檢閱，就女兵都有自己嘅女性部隊㗎喎。 啊、有 是、啊、但是 就是彭麗媛啊，就係民工團啊嘛。 係啊，彭麗媛民工團。 彭麗媛係有膊頭有花㗎，上將定唔知乜鬼嘢嚟㗎？ 佢而家梗係唔使唱啦，係嘛？ 唱俾一個人聽咯，而家。不過我諗個個都唔使唱㗎啦，應該。 他都不想听 了你听郭文贵就知道還有没有再爆下去了真、不过现在就花生指数很高的郭文贵这件事我想大家没什么留意因为郭文贵那段片没有字幕、就是说黄岐山和范冰冰啊 是啊 还有什么赵薇啊张子怡啊这样 见不见过 我出了张照片出来呢但我又觉得不能够我又始终认为 那张照片很假的原因 即是你未能够证实这张照片的真伪就不要放 我用我这个 CSI 的精神那张照片呢因为范冰冰 嗰张相啊， 就跪喺度嘅，跪喺度 一个女近范冰冰嘅女士。 但系嗰个系咪一定范冰冰？ 唔系，因为佢系特登引导你想象佢范冰冰系咩咧？因为佢嗰件衫咧，范冰冰系着过嘅。嗱，我觉得呢个就系破绽啦。 啊， 范冰冰去影展嗰件衫，点会着嚟服侍阿黄岐山咧？你明唔明啊？即系唔合理啊嘛呢样嘢。除非佢喺影展期间， 我唔得咁样影展期间。 但好明显嗰个唔系黄岐山嘅 body 喎， 睇唔到， 唔系个 body 真系唔似， 唔似， 唔似， 唔似啊， 唔似，反而似郭文贵， 太精壮，太精壮又唔似一个。 似农民啊，系啊，所以我哋就呢啲咁样嘅冇证据嘅嘢咧，我哋虽然咧。就是搞笑但是都不希望呢 所以我們都沒有播出來 影響這些范冰冰的聲譽的東西我覺得那段片當然好即是郭文貴那段片很多人談論但我覺得越來越荒誕我覺得現在、即是他去到這些東西呢就、即是跟成報當年一樣即是越來越荒誕那就今晚我們是不會做四個鐘的其實 我和你不會 是的我們兩個不會那最後節目結束之前呢就要 有新節目喎、啊，係咪？ 介紹下 Joyce 嘅新節目嘅，其實揾佢上嚟，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就係點知唔記得咗。 我要等到呢個時間先。係 啦，等到大家即係已經去到個腎臟又開始。 俾半個鐘頭你， 我都去咗一次廁所。 係啦，喂，你嘅新節目講咩先？ 哎，我新嘅節目咧就叫做孖寶遊世界，叫做 Travel with Doubles。咁啊，我 double 咋係啦，double即係兩個寶啦， 打孖上 係打孖上啦。咁我就個獵 double 啦。咁我有個新嘅節目咧，就係一個叫深度遊世界。咁我有個 partner， 佢叫楊寶玲。 吓、 啊， 楊 寶玲 同呢個當年嘅香港小姐，即係 係咪同一個人啊？ 同名同姓， 啊、 但係就唔同一個人。 我記得楊寶玲就唔係香港小姐喎，而係同佢上床個老公都要俾錢嘅喎，好似。誒 咁炒話，咁炒話題。 邊個啊？ 即係個 楊 寶玲 嗰個港姐咯。 啊 是你的娛樂新聞來的 他 跟第一任老公、那個、陳德森嘛、 哦、 將話題拆開講到我自己先 這個不是那個、 Travel Double 不是那個港姐 他叫做 Stella 的他叫楊寶玲、他的名字就叫 Stella 他是一個 很出名的這個人寫旅遊 這個妹妹是一個90後女仔來的當年畢業、用了20,000+就環遊了歐洲似30多 年、那你找個這麼年輕的拍檔有沒有壓力 我沒什麼壓力 我沒其他意思的我 年紀很相近的那我們就大家年 纪啊，90啊， 系啊，都系 90磅 后，你细个挨得好辛苦啊， 系啊，出世时候就系咁噶啦，所以就冇 90磅后啊嘛， 90磅多啲，又炒话题啦，咁咧呢个节目咧就希望能够讲下关于我哋深度游一啲唔同嘅地方，因为其实我过往咧就比较中意去旅行啊，咁啊去过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去咗台湾啊、法国啊，咁呢啲地方系咪走马看花咧？都唔系嘅，我都会用一啲比较深度啲嘅，譬如话住唔同嘅民宿啦，识到当地嘅人啦，好想将分享。當地的文化一些的事 但會不會很嚴肅、啊、 不會很嚴肅的我們都很多 沒我們那麼輕鬆 更加輕鬆的、 哦、真的 我們就會分享一些我們的、 哦、很輕鬆 那很輕鬆 真的很輕鬆 一些的旅遊心得還有我會覺得平時 但是什麼都是假的我覺得 主持一定要靓。 主持梗系当然系。 我 search 紧啊， 你条友仔真系 search 紧啊， 怪之得唔讲嘢。 有条嘅宣传片嘅，咁我哋即系筹备经年啦，一个 trailer 嚟嘅，咁大家可以睇下我哋 Travel with Double 两位即系美丽可人。 几时播先？ 我哋将会喺呢个嘅7月15号礼拜六。會依個首播， 首播 係啦，咁會喺下晝7至8点咧， 星期六， 係啊，星期六夜晚咧，大家 7至8，咁你聽完呢個城寨有落，覺得好抑鬱嗰陣時咧，我唔知點解個個都話聽完之後好抑鬱， 好抑鬱啊！你播 咁就啱啱好， 你把聲，你嘅聲線咧太磁性啦，太磁。 顏面 好似顏面舞咁樣， 咁要穿翻條裙先。 咁聽完阿城寨有落之後咧，就可以睇一個好 upbeat 啦，好開心，帶你走去個遊世界嘅節目。咁啊，我剪一條即係經年嘅片嘅，我哋可以播一播條片咧，感受一下我哋啲90后嘅情懷先嚇。 哦，見唔見到楊寶玲？ 嗱，起碼 真係差唔多啊！真 係，係嘛？差唔多啊！ 真係符合咗我哋最大嘅要求，就係主持一定要靚， 一定要靚啦！即係環境靚、地方靚、主持亦都靚，即係用靚靚靚嚟形容，即係冇辦法唔睇咯。 冇辦法唔睇。 幾時啊？幾時做啊？講多次啦！7月15号第一集。 星期六嘛？ 係啦，每逢禮拜六嘅夜晚7至8点將會有。 嗱，呢個節目唔好聽，係要睇， 一定要睇嘅，係 啦。 咁就我諗。睇得多咧，可能就會呢個跟埋你想去旅行添啊，可能。 會啊。 但主要介紹啲咩地方？ 我哋第一集我哋會頭一個月咧，我哋會去台南，因為台南大家咦，佢話嗰啲咩地方嚟咁鄉下地方啊，其實台南係一個好靚，好有文化氣息，好似文青我哋依啲咁樣值得可以去嘅，即係文青嗰啲啦。咁我哋會去台南啦，會去彰化啦，會去花蓮、台東啦，同埋去外島、去澎湖、金門，希望能夠將大家平時去親台灣都去101啊，去啲乜嘢墾丁嘅，咦？會 但我覺得 Joyce 有一種台灣女仔嘅感覺。 是咩？ 嗲好嗲喎，台灣女仔。 我唔嗲喎， 台灣女仔好嗲喎。 咪美音啫，嗰個就，但係個歐陸啊，我即係嗰個即係款啊。 點似咧？台妹係點樣咧？形容下。 嚇，形容下。 嚇，點啊？啲台妹 咧？你經驗嘅台妹係點咧？ 文青咯，直頭髮啊，清湯掛面啊， 林青霞嗰啲啊， 瓊瑤嗰啲。 嗰系70年代嘅 窗外嗰啲咯，系嘛？ 可唔可以后可唔可以近期少少噶？志玲嗰啲啊，林志玲嗰啲啊，会唔会啊？ 吓，林志玲， 咁林志玲咪就好嗲咯嗰啲， 文青 feel 啲咯。 林志玲又咪文青咯？ 唔系嘅，我识嗰啲台湾女仔唔系嗲嗰种， 即系胡因梦啊，或者阿成龙嘅老婆咁样咯，嗰类 feel 咯。 哦，嗱 林 凤娇 嗰啲咯， 我谂我哋啲听众 好多人 瞓觉噶啦， 净系见到而家林凤娇噶咋？ 系啊，我哋啲听众再讲啊，真系瞓觉噶啦。最重要咁樣，我諗遵眾要求嘅啫，其實係 即係除咗台南之外，可唔可以去多啲即係陽光海灘啊？ 陽光海灘啊， 潛水啊， 潛水啊， 長泳啊， 冇 呢啲冇。 係咪心底嘅説話想講？ 冇 温泉啊，台灣都有温泉， 台灣啦，烏來啊， 台灣都有温泉啦， 係咯，潮溪啊都有温泉啦，係嘛？係 啊， 係 啊，大家聽節目咪見到會 哇見到啊真係， 就會帶大家去欣賞下其他台灣嘅美麗風光嘅，咁啊大家 咁希望啊多啲視覺效果啦， 視覺效果啦，同埋將個年齡層 將咪叫人睇咯， 所以一定要睇咯，用眼睇咯，記住唔好淨係聽啊！我嗰節目就係聽佢嗰節目， 一定要睇， 就係熄咗把聲用眼睇。是不用听好啦，今集时间差唔多。 网上欺凌啊，呢个系网上欺凌啊，呢个系好严重。 点会网上啫？喺你隔篱，就喺你隔篱欺凌你。现 场欺凌叫做。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嗱，我哋就真系冇谂过找数噶，四个钟其实。 太长啊！我同阿细良切先，你继续讲。 系啦，如果你继续，可以继续讲落去啦，就讲下呢个去台南游水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啦。咁我哋就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咁希望 Joyce 嘅节目咧就可以一起码一播嘅话咧， 我觉得起码每次五万五六万， 我谂 live 起码3000啦， 3000 最少啦。 同埋希望能够做多啲旅游时候做啲 live， 希望多啲互动啊， 多啲片睇咯。我谂系啊，同埋 到时你带队咯， 系啊，带队啊，去啊，我嚟紧会去金门嘅，我哋会希望喺金门做到个 live 啊， 系咩？咁记住买啲高粱翻嚟， 系啊，高粱同埋牛肉干好出名嘅喺金门。 系咩？ 带埋啲反动嘅标语翻嚟先得要。 咁你记住，真系要带翻嚟。你唔好讲啊！ 会 带。好啦，今集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记住嗱，7月15日嘛。 7月15日。7至8。 7至8。 孖宝游世界。 孖宝游世界。 Travel with doubles。 好的， 好， 到时见，拜拜。 拜拜。 城寨对我嚟讲系一个社群，志同道合嘅人走埋一齐，里面有好多嘅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讲座、课程、深度旅游，丰富每一个成员的人民精神，成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这个社群会越做越大。